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《十人一笑》第三集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有一线灵音闪电般窜将过来，像是把头顶的天空撕开了一道口子。江炼浑身哆嗦了一下，忽然就清醒些了。他想起自己是谁了，也想起来自己原本是要回营地的，怎么忽然像鬼附身一样跑到这儿来了呢？还有，里头是什么地方？他为什么那么想进去呢？江炼退后几步，以便能看清这雾团的全貌，但失败了，这雾团太大了。他就像一只孤独的蚂蚁，逡巡于巨山之间。江炼觉得自己几乎要患上巨大物体恐惧症了。他继续往后退，可腿又迈不动了。和先前一样，内心深处再次燃起了对这雾团的渴望。也就是说，理智让他远离，但是身体的自然本性和欲望又不断敦促着他靠近。江炼冒汗了。好在第二季灵音又来了，紧接着是第三季，像尖锐但连绵不绝的波线切入这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。江炼也不知道这声音的源头是在哪儿，但他直觉发出声音的地方一定是安全的。他转身循着灵音传来的方向狂奔，小腿止不住发颤，有时候偶尔一两个瞬间声音忽然停了下来。那是因为孟千姿晃得酸了手腕停下来休息。他只知道声音一停，世界立刻沉寂，方向全无。好在那灵音断断续续总还是响着的。江炼凭着这声音终于气喘吁吁地回到营地。还是晚上的营地，孟千姿坐在帐篷里，身边是景如丝和显琼花，山户们在关闭射灯，那些明亮的光柱随着咔嗒一声声轻响，渐次从黑暗中撤退。 千姿， 孟千姿侧向显琼花那头，小声说着什么，一边说一边点头，显然在交换意见。江炼心头有不祥的预感，又试探性地叫他：“ 千姿。” 这一次他终于确定了，孟千姿看不到也听不到他。孟千姿坚持了约摸两个小时之后放弃了。 我不能跟个傻子似的一直晃一个摇不响的铃铛。 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这不能吧，怎么会这样呢？ 神棍也没想到会这样，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觉江炼沉睡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已经是下午了，因为是阴天，天色看起来就跟行将入暮似的。 这种情况你还能不能行？你几十年研究，我觉得你是能指望的，你要是不行趁早跟我说，我再安排找别人。 我一定能指望上啊，我肯定行啊。我能找专家问啊。有卫星电话吗？我去问问老石。老石正儿八经懂这个，要么就找小唐子，这俩人都有经验。 卫星电话是有，但这儿信号不好，也就是说至少得往营地外走个三五公里才能跟外界通上话。这种时候最忌讳人员分散，派神棍出去打电话至少又要分出四五个人陪同，万一路上出了岔子呢？这决定太难做了。孟千姿叫来显琼花商量。显琼花看江炼这情形，也怕时间拖得越久越糟糕。 这样，三五公里快去快回，两个小时内应该能搞定。我带五个人陪着神棍去，有我在应该稳妥点。不过姿姐，营地这头你可得分外警惕了。 咱们的人数本来不少，现在越分越散，可不是好兆头。 谁说不是呢？冼琼花一行人走了之后，孟千姿觉得营地气氛都压抑了好多。他帮江恋盖好睡袋，然后就守在帐篷口，面朝着雪峰，一手拿着望远镜，一手吃步话机。景如斯一行人早就看不见了。孟千姿尝试去跟景如斯通话，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电流音，要么就是完全中断，只极偶尔的时候能听到微弱却嘈杂的人声。天色又暗下去些，半天上开始往下撒雪花。孟千姿心情不好，看这些雪花片片都像灰败的旧棉絮。有山户给他送了杯姜茶过来，硅胶折叠杯里茶水滚烫，那些速溶的姜茶颗粒尚未融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孟千姿突然鼻翼翕动，有味道出现了，臭、热、烘骚不止一道，三五道应该是有的，方向来自山上。孟千姿心头一紧，下意识拿起步话机。 怎么？怎么？哦，对，童话瘫痪了。往山上放红色信号弹两颗。 这是之前作为后备方案定好的，红色代表危险，放一颗表示自己危险，两颗用于提醒对方，绿色代表求助，黄色是快撤。不到万不得已，孟千姿不想动用信号弹。要知道，信号上了天，人人都看得到，军队看得到，热心群众也看得到，万一误以为是迷路的人对外求助，组织了人进来救援，那可是不小的麻烦。但事急从权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边上的山户动作很快，只几秒钟时间，两颗鲜红的流星信号嗖嗖上了天。天色太暗了，浓雾几乎从雪峰顶盘下了半山腰，望远镜已经发挥不了效用了。孟千姿眼睛死死盯住那一处，手中的步话机被握得咯吱声响。很快，冼琼花的呼叫就过来了，营地里信号接收不好，听起来断断续续。 姿姐，是不是四姐出事了？你什么情况？我马上回去，神棍还在打电话。 多半是看到了信号，向孟千姿了解情况。孟千姿也不管他能不能听到。 启妈，先管你的事，了结一件是一件。 约摸一刻钟之后，有枪声响起，孟千姿心头一紧。 居然放枪，事情棘手了。我放信号弹是在谷地，而且信号弹那声响根本不算个事儿。峰顶放枪，那可是会引发雪崩的，除非事态紧急，不然谁会放枪啊？ 枪声不止一下，山地沉寂，营地又在近乎合围的谷地，拢声效果非常好，所以这枪声似是放大了好几倍，每一下都震得孟千姿头皮发麻。这还不是最糟的，枪声过后沉寂了一会儿，山头处忽然传来闷响，有个山户眼尖，指着高处大叫： 看，快看，是不是雪崩啊？ 成吨的雪倾泻而下，但受到山地地形的自然阻力，一般会在高处停止，严重点的泻到半山腰，很少说有直冲到山脚下的。营地在谷地，没有受到冲击，只能感受到震动。但寻向看去，山头那一带如被滚滚灰白色的浓烟包裹，连颜色都比周遭深了一两度。 雪崩了，这是最坏的情况了。应该不会更坏了。 然而事情还没完，有一枚绿色的流星信号弹嗖地钻透浓重的雪雾，在天顶绽开。 这是求助，也就是说遇袭是真的，雪崩是真的，但雪崩之后有人幸存，还对外求助了。七妈没回来，等七妈赶回来怎么也是一个多小时之后了，不能等。 孟千姿转头看周遭，那些个山户还都错愕着，半张着嘴看着高处。 回头看，江恋还在沉睡。 也好，他总在奔忙，总在第一线，这一趟偷个懒也好。 马上解三头牦牛，我要四个人给牛上坠带。 这一趟进山驮人加驮装备的共计四头牦牛，孟千姿只要三头是以防万一，要留一头给后到的显琼花。至于坠带，是借鉴了古时候骑兵的做法，骑兵为了防止骑在马背上成为靶子，会侧骑，甚至身子蜷在马腹下以便隐蔽，但很少有人能只靠臂力就把身子吊住的，久而久之坠带也就应运而生。营地没有现成的坠带，只能拿睡袋现改了。孟千姿让人帮他钻进头牛的坠带，剩下四个人分别坠了另外两头，看上去颇像牛侧驮着圆滚滚的麻袋。他再一走，营地就只剩下十来个人了，而且没个管事儿的。孟千姿后悔让孟劲松陪着景如斯去了，早知道会分成四拨人，怎么着都该把孟劲松留下。他点了一个看上去凌厉的出来。 营地暂时交给你，守好江恋，所有人合围，枪上膛，弩上箭，天大的动静也别动，等显琼花到。 是。 那人紧张的面色发白，拼命点头。孟千姿调整好身体的姿态，尽量不碰到伤腿，然后伸出一只手攀上牦牛的弯角。牦牛亦是山兽，是山兽就能服。过了一会儿，这头牦牛发出躁动的哼哧声，后面两头似被传染，不住摇头晃脚，踏蹄甩尾。再然后，头牛一声长哞，牛头一低，向着入山口的方向疾奔而去，后两头也没有落后，随即跟上。三头牦牛一字纵队，落蹄极重，居然也跑出了烟尘滚滚的效果。孟千姿在坠带里真是颠了个七荤八素，有些招数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用是有原因的。这牦牛跑起来野得不行，哪怕是平地，人在坠带里挂着三分钟也必然晕吐，何况是山地呢？而且这牦牛可不会管你舒不舒服，遇到沟壑块石甚至会纵跳腾跃，有两次孟千姿若不是手上抓得紧，真能从坠带里滑脱出去。他强忍住心头恶心和滚筒洗衣机般的晃动，控住方向以及尽量护住自己的腿。由于雪崩，山头的异味和人味几乎已经被覆盖了，好在有那道求助的信号弹，残留的烟味帮孟千姿定了位。驾驶牦牛也不难，跟骑马一个原理，感觉方向偏右了就往左薅牦牛的毛，反之就往右薅，后头那两头反正是为头牛是粘的，不会掉队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信号弹的起始位置就在前头了。孟千姿把牦牛拽停，再也忍不住，脑袋探出坠带，哇啦一声全吐了出来。后头那几人比他强不了多少，一个个双眼翻白，吐得天昏地暗。遇牛上山快是快了，然而快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孟千姿不敢大吐特吐，生怕这边吐得欢放松警惕，反给对手送了人头。他一抹嘴，拍了拍牛身，示意他往前走。那牦牛鼻子里喷着白气，又恢复了从前慢悠悠的步伐。雪崩过后，四周静得让人心慌，淡淡的烟味浮在鼻端，视线里白茫茫的，那是大鹏漂浮着的雪粒还没有完全沉坠。牦牛的蹄子踩进雪里，沙沙的声音一下接着一下。若不是鼻子还好使，孟千姿真要怀疑是有什么居心叵测的人跟在背后。后两头牛也跟了上来，四个山户，两个房左右，两个房背后，五人三牛倒是配合出了一个完美的攻守圈。又走了十来步，前方影影绰绰出现了一条人影。孟千姿头皮一麻，立刻把牦牛拽停。那一瞬间，他脑子里闪过无数念头。 这人影 可能是山户，也可能是对头。 是谁？ 他左臂前探，将匕弩的出剑口对准那个人影，身子尽量蜷进牦牛的肚腹底下。那人一动不动，如此对峙了约有十来秒，孟千姿觉得不对。 一个活人绝对不可能这么长时间动都不动，而且山上极冷，人的口鼻处呵气遇冷发生反应，怎么都会出现一团白气的。这人似乎不是活人。 他又伸出手去轻轻拍了拍牛身。牦牛可不知道怕，不紧不慢，慢悠悠地往前走。天色太差，雪雾朦胧，那身影模模糊糊。孟千姿反手向身后做了一个手势，这是要让他们提高警惕，给他打掩护。这样即便近前那人抱起，孟千姿反应不及，身后的人还能快敌一步。那人还是一动不动，孟千姿屏住呼吸。未知比什么都可怕，那要真是个螳螂人、牛首人什么的，他还不至于这么紧张。越来越近了，五步，三步，孟千姿终于看清那是个什么东西。那确实是个人，双目半睁，面目惨白，嘴唇青紫，一腿之地，另一条腿上蹬，左手蜷在腰际，另一只手却向半空虚张着。一般来说，这样的姿势是很难站稳的，即便能金鸡独立，也只是暂时的。但这人之所以能够站得稳如泰山，是有原因的。他被冻在了一大块冰块中，这冰块也并非无规则，准确地说，这冰块是一个长条的细圆柱形，弯弯曲曲，曲面并不光滑，但通体透明，所以隔得远的话，根本察觉不到人体外头还冻上了冰。雪雾还在飘，有泛白的雪粒粘在了冰柱上，把柱身粘得星星点点。孟千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他往后招了招手，叫人过来。 你们过来看一下，这脸认不认识？ 后头的人不大会驱赶牦牛，索性跨出坠带，小跑着过来看。头两人看了直摇头，后两个却几乎同时认了出来。 是我们的人， 是我们的人， 是使小海， 是使小海那队的失踪的一个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